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安宗实在是听不进去，捂着额头说， 先让我歇歇，我大脑要炸了，您摸摸我太阳穴都鼓出来了，先让我歇一会儿再说。 白毅扶着他躺在椅子上，对着六子说， 拿块湿毛巾来，再拿一杯水。 很快安宗就感觉自己的头疼缓和了下来，接过白毅递过来的冰水，他喝完了才觉得稍微缓过劲儿来，耳朵像是被揍了一样嗡嗡作响。 怎么会这样，我没有看到这里面的内容那么困难，但我老板并没有那么夸张啊。 安宗瘫在椅子上，轻轻动一下都觉得头晕目眩。 别想了，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还不够连成条线呢。 于是他整整休息了三个多小时才缓过来。白毅弄了一些稀粥让他吃点东西，他这才想到这一天还没有吃过一口饭呢。直到安宗能够安稳地不靠他扶着走，白毅才对他说， 地方我们已经找到了，居然就在这个城市的南郊。 安宗没想到这个所谓的高人居然就和他们住同一个城市。他抹了一把脸，然后喝完最后一口粥说， 那就去看看吧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没事儿。 如果不舒服就说，实在不行你也别去了。 要是你能不去吗？这也许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时刻。 他失笑一声，安宗站起来拍了拍自己的脸，六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他带着赵老板的笔记本询问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，安宗摆手说没事，于是三个人直接拦了辆车就开到南郊，司机把他们在镇门口放下来。 这里面我进不去，路太小了，没有机动车道。 他们也无奈，只有下车步行，发现这里是真的开不进车子，只能够允许两个人并排行走的巷子。周围都是灰色的石灰墙，绿油油的青苔附在石板路上。不过进了这里，却意外地发现有一丝凉意。也许是因为这里独特的房屋结构导致的一种穿堂风吧。 这里过去其实就是一个专门制作蓝印花布的作坊区，住这里的人过去也都是干这个的，现在自然已经没人做了。不过你们看，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染缸在那里堆着。 安宗问了一下白毅， 那个地址是什么来着？我们现在也没工夫磨蹭，快点找到吧。你看这天，再过几小时就暗下来了，这里那么窄，再晚一点的话路都不好走。 三个人迅速去询问当地居民，并且告诉他们这个号码，但是当地人都摇头说根本没有234号的房子。他们想可能是老房子，年轻人不知道。于是几番询问，终于还是找到一位晒笋干的老妇人。她看着他们三个小年轻大热天的在村子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，早就觉得好奇了，先开口问道， 你们这些人在找什么呀？ 六子怕他听力有障碍，扯着嗓子喊道， 大娘，我们要找游西路南园村234号的屋子，您知道那地儿怎么走吗？ 没那个地方，我们这里只有到233号就到头了，怎么会有234号？是你们搞错村子吧？像这样的村头在南郊有好几个呀。 于是他们俩又向安宗投来疑问的目光，都怀疑是不是他看错了。安宗心头一紧，急忙说道， 我应该没有看错，虽然看的时候我头很疼，但是我看得非常仔细。 白毅皱着眉头，他拿下眼镜抬头看了看周围，然后对老妇人说， 大娘，那么在更早以前这里有没有多出来的屋子？ 没有啊，我们这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要说唯一的区别，就是村后那几棵桂花树被人砍了。 大娘皱着眉头摇着头说，说完用手捏了一根笋干，然后指着巷子深处的一个转角说， 就是那里，其他的地儿 可是一点也没有变化的呀。 然后老太太张了下口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他们发现她还有话想要说，但是当他们想要问的时候，老人则又开始搬弄自己的笋干了，并不愿意再搭理他们。他们又绕了好几圈，依然没找到这个门牌号。眼看着太阳越来越往下，再这样下去就要全黑了。 要不然我们先找家招待所住下，明天一早我们继续找，干脆连着周围的几个村头都找找看，有没有这个234号。 安宗被太阳晒得有些发懵，不过现在就回去真的是说不出的窝火，他宁可在这里住一夜。白毅擦了下汗水，他的意思也是先住下，然后再好好的研究一下，如果有必要会让安宗再查一下文件。总之现在他们只有先找个落脚点了。去问了街对面的一个开杂货铺的老人，老人看他们一行人没事就在村子里瞎转悠，现在还要问这里哪里有招待所，心里不免有些疑虑，看着他们说道： 你们外头来的最好不要老在这村里头转悠，你们不是本地人，没事就不要待在这里。 这是为什么？ 今天是满月，乔若奶奶估计又要出来闹腾了，总之你们要住下也别出去，到了明天就早点走吧。 安宗一听这乔二奶奶的事就觉得有些蹊跷，想要再询问她关于细节的问题，就发现那个前面还在收拾笋干的老太婆一拐一拐地走过来，拉住老人低声骂了几句，他就闭口不说了，只是告诉了他们这里唯一一家可以称得上招待所的地方。三人各自心里都非常疑惑，觉得进入这个村子之后表面上是安逸无事的感觉，可是一细看就发现这里的人都有一些回避，他们貌似对于外来的人十分避讳。不过当时安宗认为这也只是一种地域保护的一种心态罢了。招待所其实并不是给旅客住的，而是当地人多出来的几间屋子，位子在村尾这头，房间是三层民居的三楼，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前面村头的模样。他们进去的时候连牙膏牙刷都没有，被单也不知道多久没洗了。他们稍微整理了一下，招待所的主人也不好意思，就拿了一些多出来的牙膏牙刷和毛巾给他们，再给了三条毯子。安宗倒了一壶茶，又喊老板买了一些熟菜上来。白毅看了看他说： 这样吧，我们再看一次这些密码，小安你做下心理准备，能看多少看多少，不行的话我们明天再想办法。 安宗哀得叹了口气，便打开笔记本电脑。就在刚要点开文件夹的时候，窗户外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，他们都一阵纳闷。透过窗户发现村民们纷纷地走出家门，手里有的拿香，有的拿着锡箔纸钱。在村头那里还有人夹着一个纸扎的人形和一个纸糊的棺材，棺材做得非常逼真，如果不是看到一个人就能拎起来的话，安宗还真以为那就是一口红漆棺材。他们敲着锣鼓，把纸人放入棺材，然后像跳大神一样抬着棺材游走村头。有些村民还戴着奇怪的面具。他问白毅： 哎，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 白毅摇了摇头说不知道。他们看到村民绕了一圈，撒了一路的纸钱，最后在村尾这里把那口棺材给烧了。所有的村民都跪在那里磕头祷告，还有人口里念叨着乔二奶奶走好什么的话。六子看得有些新奇，他好奇地说： 这种祭祀方法和过去的挪着非常相似，这种地方变异化的驱鬼民俗还是有共通点的，你们看他们焚烧的时候不停地念词儿、奏鼓，就是一种挪拔的仪式。 对于挪，安宗也只是略知一二，只知道是一种古老的仪式，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巫术文化。诗经卫风竹竿有说到：巧笑之搓，佩玉之挪。挪兴于周朝，当时周天子时有东挪夏挪之分，非常隆重。论语乡党记载，乡人挪， 招福而立于坐街。难道说这个小地方还有下挪的习俗吗？不过现在还有挪戏的也就只有安徽贵池、青阳一带以及湖北西部山区，是中国巫术末期和戏曲早期的一种过渡阶段。这里又怎么会出现挪的呢？